年纪小，年纪轻。阿什干，阿什干，阿什干，阿什干。网，阿素，阿素，阿素，阿素。太甚极狠，阿苏鲁，阿苏鲁，阿苏鲁，阿苏鲁，阿苏鲁，阿苏鲁。什么时候？几时？何时？阿汤尼，阿汤尼，阿汤尼，阿汤尼，阿汤尼。嫂子，阿莎，阿莎，阿莎，阿莎，阿莎。寒咸，阿如米，阿如米，阿如米，阿如米，阿如米。动，动作，动弹。阿是山米，阿是山米，阿是山米，阿是山米，阿是山米。酸奶，阿呀啦，阿呀啦，阿呀啦，阿呀啦。恐怕，唯恐。阿哟，阿哟，阿哟，阿哟。地，土地，地方。八，八，八。在各处，到处。巴巴的，巴巴的，巴巴的，巴巴的，巴巴的。一般的，普通的，平白无故的。芭比，芭比，芭比，芭比，芭比。得到，获得。巴罕比，巴罕比，巴罕比，巴罕比，巴罕比。会，懂得，领会。巴哈南比，巴哈南比，巴哈南比，巴哈南比，巴哈南比。没有效果，无代价的，没有事情，平白的。拜拜拜拜拜。